这场打了24分钟的比赛，叶修却是花了一个小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还没完，看到结束后，又是拖回到了几个时间段，把几个地方又看了一下。陈国此时也是感触超多，他原以为他对荣耀已经是够熟悉的，和职业选手们的差距就是在操作上。 等听了叶修对这场比赛的详加剖析后，一个又一个细节让陈国也深深感觉到了原本一切都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他突的就想起了当初叶修嘲讽唐柔的话：“想超越，起码先搞清楚差距有多大呀。”陈国现在发现，这句话原来扔在他身上也适用。 甚至扔在很多荣耀的老玩家身上都适用。他们这些拿游戏娱乐的玩家和拿游戏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业选手之间的差距，真的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嗯，可以了。叶修重看完了几个细节后点了点头。研究完了？陈国问。差不多吧。叶修说着。 在桌面上随手新建了一个文档，文件名：霸图 vs 世家。在后面用括号注上日期，随后在文档里竟然是写起了东西。陈国在旁看了一会儿，发现是对这场比赛的总结。之前和陈国讲到的一些地方，叶修此时全部写进文档，准备记录下来。 陈国算是知道了，真正的职业选手比他想象中的要辛苦得多，不是每天打打游戏做练习，然后到了日子就上场比赛那么简单。陈国不声不响地在一旁陪着，叶修写完了这份文档后进行保存，而后进入的文件夹让陈国大为震惊。 这种某队 vs 某队加日期为文件名的类似文档，在这文件夹中已经存了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这两个月的比赛，你全部都有看啊？那倒也没有，我可以看看吗？可以啊。叶修把位置让开，陈国坐过去，看着这一文件夹里的文档，随后点开了一个。 和之前叶修刚刚写好的那个一样，就是对比赛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分析和记录，从战术到操作，甚至包括当时选手的心理和判断都有分析。这真是太……陈国想说什么的，结果却是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没什么，职业的。 叶修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陈国发现了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辛苦，而他们真要成立战队的话，毫无疑问，叶修会更加辛苦。陈国希望能够帮他分担一些。以后多了，你可以帮着整理整理，一边整理一边学习，以后水平高了，也可以试着做做分析报告。 我哪行啊！现在当然是不行。我是说真有心学习的话，那么做做这样的工作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试试吧。 陈国本不是一个很没信心的人，但问题是在荣耀方面和叶修对比的话，实在没有多少人还能保持坚强的自信。不早了，休息吧，中午还要开门呢。叶修说。 休息休息，你呢？我也歇会儿。 叶修说着，脸上也是含有的出现了一丝疲态。在陈果眼里，只要是在荣耀的时候，这人总是一副精力无穷的样子。而今晚有什么特别呢？做了几关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研究了一场比赛的录像。这么说来。 这些事儿看起来比起平时练级副本更加辛苦一些。两人收拾了一下后各自休息了，这一觉自然不睡到中午不能罢休了。叶修醒来从房间出来时，发现陈国已经不在，略作收拾出门下楼，网吧果然已经开张。初八的下午生意只算马马虎虎，大家都不堪忙碌。看到叶修下来，过完春节回来的工作人员纷纷和叶修打着招呼。叶修四下一望，看到陈国在他们的专用机器那边正指挥着个人在那儿摆弄着什么。这人叶修也算认识，是专门替星星网吧维护电脑的，平时并不在网吧，电脑有状况的时候基本是随叫随到。 电脑怎么了？ 叶修过去问着。 这几台我准备重弄一下，从服务器那边独立出来，网线也单走。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战队搜集总结的情报，不能大意。 不是玩笑？ 当然，你那个文件夹已经弄过来在你这台的硬盘上了，现在只有这台电脑上才有，而且刚刚给加了密，密码一会儿告诉你。 不用这么夸张吧？ 毕竟咱这就是个网吧，不比你们在俱乐部里，还是得小心些。 陈国十分戒备地看了一眼周围，此时此刻网吧里坐的仿佛都不是客人，而是来窃取他们机密情报的间谍。 这样啊？ 叶修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陈国这事儿做的他觉得还是挺靠谱的，职业圈里的各大战队的确都是把装备、战术打法乃至对对手的分析都当作秘密，轻易是不会曝光出来的。他们这星星战队虽然还只存在于口头上，不过提早有这个意识也是不错的。 哎，小唐今天不回来吗？ 叶修一边看着人鼓捣电脑，一边和陈果聊着。 和我打电话了，明天回来。 他这些天可也没少上游戏啊。 是啊，这个春节活动你们又占便宜了。 春节长假里游戏玩家在线率也不能说很低，但是各大公会那些精英玩家在线的却真的是不多。这个现象却也不难理解，对于普通玩家而言，遇到难得的假期抽出时间来好好玩玩游戏娱乐一下很正常，但是对于这些俱乐部工会的人来说，他们平时游戏就好像是工作一样，到了春节他们不玩游戏就相当于放假，所以反倒是没多少人敬业的春节几天还抓紧进行。于是这样一来，叶修、苏慕辰和唐柔他们三个在春节的在线率却是只高不低，春节活动的奖励又是丰厚，七天结束，三人的角色现在是独霸第十区等级榜前三。其中叶修的君莫笑排名第一，已经是五十级，之后是唐柔的韩嫣柔，而后是苏慕辰的风书烟幕，都是四十九级，只是因为经验的多少分出了高下。 这三个角色将来都会是咱们的战队成员吗？ 陈国问着。他已经越来越认真地考虑战队的事儿了。 希望如此吧。 你是对谁比较不确信？ 小唐啊。 这么说木木是一定会加入我们的？ 我想这个选择他会比较开心。 小唐，我找机会好好和他聊聊吧。 嗯。只有三个人当然不够，慢慢来吧。 这样的角色恐怕也不够吧？ 人需要变强，角色也需要变强，如果就论眼下这些，那还不够的东西太多了，人都不够呢。 一年半的时间来得及吗？ 战队从没有到有，这个我也有经验啊。 哎，说说你的打算。 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缺人，人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发掘培养，还有一种是从其他战队找现成。后一种办法在我们没有成功进入联盟之前不用考虑，我们就先多留意身边吧。话说你也玩这么久荣耀了，开了这么久网吧，身边有没有觉得不错的呀？ 叶修近水楼台，顺势就问陈国有没有介绍。陈国在这里开网吧玩荣耀也有好几年了，因为游戏和客人打成一片算是相当容易。叶修在这两月就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和陈国看起来蛮熟的样子，而他们都只是网吧的客人，荣耀的玩家。这些人当中有高手，有小白，或许也会有挺有天赋的选手呢。叶修平时没事扫扫玩荣耀的客人，倒是没有这种发现，但陈国肯定比他知道的要多。只不过这批人大部分又都是家世的粉丝，陈国那天不肯转播家世的比赛后，着实得罪了好一批人。说到底，双方的关系也就是熟了个脸熟罢了，谈不上真有什么感情，翻脸自然是比翻书还快。 这个还真没发现过，就算真有也等不到现在了。怎么，咱这对面可就是家世战队，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才，我们这一大堆人早就怂恿着家世战队试训去了，还轮得到你来发掘？你们的眼光靠谱吗？不靠谱，那你问我干什么？有没有疑似的，我来鉴定鉴定。冒死你个头啊，就我了解这里的人水平顶多也就和我一个程度。哎，看来近水楼台的好事是碰不到了。怎么碰不到啊？小唐是怎么来的？哦，这个…… 叶修也是一时大意了，这才发现近水楼台什么的，他这早已经有一位了。唐柔那可是王杰西都企图拉去战队培养的人才，叶修这样随便进了家网吧就能撞到，运气可算是相当不错了。荣耀玩家数以千万计，职业选手却不过几百，这样稀缺的人才自然是可遇不可求了。 电脑什么时候弄好啊？ 可遇不可求的是多想也想不出什么花样来，叶修只好先关心眼下了。 就快好了， 陈果说着。话音刚落，折腾电脑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拍了拍显示器说， 好了，去试试。 陈国示意叶修上去。叶修试的当然也就是荣耀了，登录游戏一切流畅如常，随即点了点头。陈国又过来把他那个研究用的文件夹摆放的位置告诉了他，而后又是悄悄告诉了他密码。那鬼祟的模样，不知道的肯定以为这是俩黑客在拿电脑密谋什么坏事。 好的，我都知道了。 叶修最后点了点头，陈果随即带了那人离开。人这服务当然也不是无偿的，这折腾完了可就等着陈果买单了。搬走的电脑，叶修也真没感觉到有什么非常不同，操纵着军魔校就去继续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了。路上随便看了看等级榜，五十级的还是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只能叹息着关闭了。陈国那边付过钱，立刻也是跑了回来。他知道目前叶修的军魔校除了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五十级的散人无论下副本做任务还是打野怪都不会再得到经验。过来一瞅，叶修果然是进行挑战任务。昨天已经完成了五关，效率之高让陈国只有惊叹的份儿。在叶修之前，星星网吧这边玩荣耀的玩家一天能过去个一两关就足够吹嘘好久了。 就这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哪一个不是在电脑前熬红了眼，恨得只想砸电脑。而一些工作室借这机会推出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的代打，当真是赚了不少。但是工作室做这个也绝不是他们对这任务十拿九稳，他们也是在恨得只想砸电脑的心态下完成了一单又一单的生意。早期神之领域那真的是精英玩家的聚集地，而到了如今，以各种混水摸鱼进入神之领域的玩家已经越来越多。但不管怎么说，神之领域的玩家水平肯定是要高于那些安于在普通区游乐的玩家。不说这苛刻的挑战任务，就是神之领域那残酷的生存环境，没个两下子，那比做挑战任务还会更想砸电脑。神之领域相比普通区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 PK 无任何惩罚。在普通区至少还有红名这样的设定，虽然未见得有多大用，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限制的态度。而到了神之领域，杀人没有任何惩罚，死人的损失更是大幅上升，由此会引发怎样混乱的局面可想而知。这样的混乱中，真是一个菜鸟，那肯定是整天被欺负的吐血。不赶紧提高自己的水平，天天走出去都有可能挨砍。苛刻的环境导致神之领域的菜鸟成长起来都是十分迅猛。成果就这么略略出了会儿神的功夫，叶修这边挑战任务的第六关又是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陈国正准备要说什么，就听得身边传来一声惊叫。 我操！ 陈国回头就看到身后还站着野，正一脸惊恐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叶修的屏幕。等得叶修也扭过头来，这人才算是回过神来，但脸上震惊的表情却是怎么也没法抹掉，瞪着两眼就说， 兄弟，这是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 嗯，叶修点头，这个瞒不过去。神之领域挑战任务进行时，界面上有明显的标识，一看就知道。 这也太牛了，你这是第多少次了？ 这人问着，显然看到叶修一气呵成地完成了第六关的挑战，他以为叶修也是经历过了千百次的失败后终于磨练出来了。 好多次数不清了， 叶修笑着说。 不管多少次，这也很了不起了。哎，这第几关啊？我好像没看到现实牌啊。 这人说着。 第六关没有现实啊。 是没有啊。 没现实？ 这人又木了。这第六关又是无需战斗的一关，但考验的东西比较综合。沿途设置到的各类障碍和地形，需要玩家用好各类动作以及动作的组合才能顺利通过。一般玩家过这种关，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处每一处都慢慢过。结果叶修过的是一气呵成，中间不带停顿的。这让这人误以为是后期的那种现实的关卡，所以才如此紧张。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还这样做，可就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了。